có mặt sọc buồn dính gì tô mặt tẩy giấc sau thế gian gì dì kinh là thầy cái sức của có mấy dì tổ là cho hạt tẩy dì tổng khi là tròn trào tổ xịt cho hạt phật chi khoa là xây dựng là hồng bù lương bù tiên chi tổ càng là tổng chiêu thức là số và sọc dì phân cả có mấy dì mình là khi là sọc dì bù kinh咁現在我哋既然明白所謂教起因緣，但我哋不知此經啊，屬於係何藏所摺，以共咧係何教所修，所以我哋第二咧就明呢個藏教所摺。咁啊，佛在世嘅時候，咁啊佛咧係隨緣說法啦。咁啊，遇到有缘者，咁啊佛呢都为佢开示，就未有所谓分开啊，乜嘢叫做藏教？但系在佛灭度之后，咁啊诸大菩萨、诸大弟子，咁啊将佛在世嘅时候所说结集成经，咁啊总名为咧叫做一。大藏教，咁啊亦可以分为二藏，就系经文藏啊，以共系菩萨藏。咁啊若是话经文藏，其中佢特别嘅就系明自己嘅修正解脱，但系佢唔发呢个菩萨心去度众生，所以但明人空，忘咗呢个我执啊。但是未明法空，所以呢就叫做呢是经文藏。咁第二就是菩萨藏，即是行菩萨道，广明呢自行化他。咁亦都广谈啊呢个义空真如之理。咁亦有人呢就将佛一代时教啊分为三藏，就是经律论。咁啊，若我论经藏，所谓咧系多传定学，就系教人哋啊如何咧系修行，分别呢个禅定之中有世间禅，有出世间嘅禅定，有漏定啊，以及无漏定浅深嘅不同。咁啊，虽然经多传定学啊。但是亦都有说戒律的，例如梵网经以及菩萨璎珞经，咁啊虽然都是做经啊，但是佢所谈纯是咧系戒律。咁啊第二咧就是律藏，律藏咧就是讲呢个戒律，咁啊其中就分别所谓止持作梵。或者咧作持止犯，以共世界嘅缘起，或者咧罪相嘅轻重，或者啊轻中带重，或是重中带轻，咁啊分别呢个持律之上。咁啊第三咧就系属于论藏，就佛灭道之后，咁啊诸大菩萨。好多咧系中经而立论啊，其中分别是非、否释邪正，通明系叫做论藏。但系论藏之中咧，咁啊亦有谈戒律嘅，例如起信论，咁啊其中亦有部分咧讲呢个戒律嘅道理。咁啊亦有咧系分为四个，即系除所述述。嘅經律論三藏之外啊，咁啊加一種秘密藏，秘密藏咧就屬於呢個咒語，例如佛說陀羅尼神咒，以共咧係灌頂修法，如何咧係建立行場等，都係屬於呢個秘密藏。咁啊亦有分為呢個五藏，就係、是、除上述。嘅经律论以及秘密藏之外啊，就系、是、加一种咧叫做杂作。 咁何以叫做杂状呢？嗱，例如西天以同东土，历代嘅祖师高僧大德，佢其中所有嘅住所啊，咁啊归入于呢个藏经之中，就通明啦，叫杂状。咁啊，若是判归本经啊，在嘅二藏之中，咁啊属于菩萨藏所摄。就因为经中啊广显三如来藏的道理，咁啊在呢个三藏之中啊，咁啊正正色色咧属于经藏，但系其中亦都包括有呢个六藏，如同第六卷背后所谓四种嘅清净力会，教我哋唔好杀生，唔好偷盗，唔好奸淫。唔好妄语，咁啊属于呢个六藏啦，乃至到三渐次中前嘅两种渐次，都系属于呢个戒律。咁啊，亦都包括有论藏，论者即系辩论啊、讨论啊。例如经中第一卷就七番破网，咁啊佛咧同阿难尊者辩论。咁第二卷嘅十番辩见，乃至第三卷嘅四科七大之文啊，都多部分属于呢个辩论，所以亦都有呢个论藏所摄，但系亦都有呢个秘密藏，例如第七卷所谓残长持咒啊，咁啊都系属于呢个秘密藏。咁我哋其次就系睇出呢个教字，咁啊教咧即系十二分教，咁啊译名咧叫做十二部经啊，咁啊十二部经咧就唔系话好似金刚经叫做一部，咁啊法华经又叫做一部，啊楞严经又叫做一部，咁啊如是分析咧藏经里边咧何止千万部啊？就等于话唔止十二部啦，所以此处嘅十二部经就唔系每一部经咧为一个单位，说佢咧系十二部，而系将佛一代时教所说，咁啊分成咧十二个部分，咁就名为叫做十二部经。嗱，咁啊第一就系叫做长行文啊，属于能前嘅文字。例如每一部经从第一句如是我闻啊，直至到最后流通份所谓信受奉行，全部经里边一行一行所说嘅字句多少无定啊，通明叫做长行文，在印度叫做散花说啊，在我哋中国咧叫做聚体文。咁啊，第二咧就叫做从种，从种咧就系长行文中已经咧系讲过啦。咁啊，何以又要重复啊？用呢个偈颂嚟解释一次咧？咁啊，有啲地方咧，呢个风俗啊，佢就好喜欢嗰啲所谓偈颂。咁啊，亦都一方面咧，佛为呢个后来者说。因为佛开始说法之时，咁啊或者有一部分人咧未能及时赶到，咁啊等于话佢就少听咗啦。所以佛咧为呢类后来嘅人啊，用呢个固定嘅文字，或者五个字或者七个字一句，而又规定咧系多少句成一首偈啊。咁啊，简简单单咧，系重复曾经在长行文中所讲过嘅，而令呢个后来者咧得到领悟，咁就名为叫做从种啦。咁啊，第三咧就系受记，咁啊受记就有善，咁啊亦都咧系有恶啊。如果话受善记，咁啊，佛咧在法会大众之中，咁啊为之菩萨，以同佢个大弟子受记，咁你将来成佛， 佛号叫做乜嘢名字，寿命有长短，国土是庄严抑或是五族恶世，正法与共正法有多少的年岁，道众生有多少等，咁都系属于受善记啊。咁啊，若是话受恶记咧，例如大众所熟悉嘅咁啊，琉璃王、朱色众啊，咁啊，佛就为佢受记。你话七日之内啊，你应该堕于地狱啊，做咗咁大嘅罪业，咁啊，果然咧，七日之后佢就堕于地狱啦。咁啊，呢种名人叫做受恶记。咁啊，第四。就属于叫做孤喜众啊，咁啊亦系计种，但系绝对咧唔再重复长行文中啊曾经所说过嘅道理，那系属于咧系孤然独立生起啊，例如金刚经，咁啊最后所说嘅一切有为法嘅如梦幻透影啊。咁啊，如露亦如电，就应作如是观，就系、是、为长行文所未说过嘅。咁啊，属于呢个孤喜众啦。又例如《金刚明经》，有一品叫做空品啊。咁啊，全品咧都系长行文都所未说嘅。咁啊，所以名为咧叫做孤喜众。咁啊，第五。就是无问自说，咁啊佛说法有时咧就是藉着佢个弟子请问啊，咁然后先至讲嘅。咁啊亦有咧不假他人问，而佛咧大慈大悲啊，咁啊自己咧自动说出，因为呢种道理啊系太深啦，咁啊发会大众啊。都无能问者，所以佛咧慈悲，不需人请问啊，而自己说出。例如佛说阿弥陀经咧，系属于无问而自说。咁啊，第六就系因缘啊。咁啊，因缘呢个种道理咧，在佛法嚟讲，亦系咧一种好重要嘅法门。咁啊，其中就分开两种嘅道理。第一，例如某一个人，佢过去生中由于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嘅因缘啊，咁啊得生梵天，咁啊享受呢个福乐。咁啊，又例如某一个人，佢过去曾经供养法啦，供养僧。而得到安乐，咁啊又例如某一个人，咁啊过去佢系堕呢个身本界，咁啊而堕于呢个地狱嚟嘅受苦，咁啊总言之啊，就系追述过去嘅善恶果报因缘，令呢个闻者改往修罗，令佢知得所谓苦乐。是由心啊，咁啊完全咧系自己造成，系与别人咧冇关系啊。咁啊鼓励每一个人咧努力去修持，从此咧系舍恶从善，去邪就正，咁啊将来咧就会得到呢个福报，以共咧增长智慧。咁啊，亦都系属于佛咧一种嘅方便啊，转呢个众生嘅恶邪心，而令佢向于呢个善道。咁啊，其次有关呢个因缘咧，咁啊，亦都系讲各人啊，作如是因，得如是嘅报。就系佛说，每一个人嘅受扰穷通、苦乐贵贱。都是从这个因缘生起的，例如说上品有漏十善，那么生这个天上享福，那么若是说中品的有漏十善，我们就得生为人啊，若是说下品的十善，就是生到 呢个阿修罗，若是话上品嘅十恶，就系、是、生于呢个地狱；咁啊，中品嘅十恶就系、是、生于饿鬼；下品十恶就系、是、生到畜生。咁啊，若是话我哋知苦断集，无灭修道，就得生呢个天文四果。咁啊，若是话欲顺观察十二因缘，咁啊得生圆觉；若是话修呢个四云六道法，咁啊生到呢个菩萨为宗。咁啊，若是话了悟啊万法为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即法即心，即心即法，以是因缘啊，就出生佛道。咁啊，但系我哋要问啊，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佢点解要说所谓知法从缘生嘅道理呢？就系、是、要破除一种叫做无因外道，一种咧叫做邪因外道。咁啊，例如佛在世嘅时候，咁啊有一种咧叫做无因外道啊。点样叫做无因呢？佢话呢个海，佢系自心嘅，就冇人家将佢挖深。佢话呢个山啊，亦系自自然然咧咁高，就冇一个人咧将佢啊用泥咧填到咁高嘅。啊，例如嗰啲乌鸦，咁啊本来生出就系黑啊，咁啊冇一个人咧用嗰啲墨啊将佢哋嘅油黑。咁啊，其中嗰啲谷雀啊，佢本来就系白；嗰啲荆棘本来就系尖嘅，所以一切法咧，佢都说为自然。咁啊，由于佢说一切自然啦，所以作善就唔得善报啊，作恶佢就话唔得恶报啊，咁就破无因果。咁啊，若是呢个邪因外道咧，咁佢就说呢个宇宙万有都系从一个主宰神啊嚟到生起嘅，系主宰嘅，或者说时生、光生都系属于呢个邪因，所以佛啊就为着破呢个自然或者呢个邪因啊两种嘅外道。所以佢就说呢个宇宙万有啊，系彼此共业所成，亦都说明所谓苦乐系由人啊性凡自我。所以佛知一切知一切都各有因缘，所谓善性嘅因缘，咁啊一定感受啊呢、这个善性嘅灭果。若是我哋作下呢个恶劣嘅因缘，咁咪一定感受到咧呢个苦痛嘅果报，就令到任何一个众生唔知苦乐系不从他得啊，全由自己系一手造成。所谓先寻自我啊，都获脱由心。成佛咧系人人都有佛。只要你修行，但系地狱呢亦都人人可以堕落，只要你造罪。咁啊，造罪系堕地狱。若是修善、修菩萨道，可以成佛。咁啊，呢种理论呢系最平等啊，亦都呢系最自由。如同食饭啊，各人食系各人饱啊，咁啊唔食呢是绝对就不饱了。就譬如我们每一个人，你修善一定是上升，如果做恶呢就一定是下堕。所以苦乐由心，全由自己造成。所以佛呢就说出这个因缘法，使到我们明白呢是如是因，如是的缘啊就会感到如是的果。那么从此呢舍弃这个邪因与个无因那种的邪见， 心信因果，是改恶呢行善。第七就是属于譬如，咁因为佛所讲嘅道理呢甚深难解难明啊，亦都难知难懂，所以用呢个世间浅浅嘅事物嚟到譬如佛法嘅甚深难解之法，令到呢个甚深难解之法啊，亦都成为世间法一样咧，咁容易嘅了解，以共咧系容易嘅了知，咁就名为譬如。嗱，例如《花严经》话，佢话诸佛常清净，咁啊究竟就如虚空啊。咁啊，诸佛如虚空，就究竟常清净，以呢个虚空嘅清净啊，嚟到譬如佛嘅清净。咁啊，在《本经》就话，譬如有人，佢话系如意之，就不自觉之穷路他方。佢话乞极持守，虽实贫穷，诸未曾失啊。不有智者只是其诸自大妖妇，咁就方悟神珠，非从外得，咁啊属于啦系譬喻。咁啊法就系本事，就系佛啊自己讲出，佢因中行菩萨道之时，佢发菩提心，点样去度众生啊？以共点样为求佛法？只一句计咁少，而舍身命乃至割肉喂鹰，舍身自苦等，咁啊亦都说出菩萨因中之事，例如《法华经》，若王菩萨本事品啊，都系追述佛菩萨方中妙迹，令人仰慕而行呢个仿效。咁第九咧就系、是、本身就系、是、佛自己追述佢本因地中啊，佢出生于边个国家，佢个父母叫做乜嘢个名字啊，佢嘅兄弟多少等，咁就明文佢嘅本身。第十就叫做方广啊，方就系方便，广咧就系、是、广大啊，方就系佛开示菩萨。化道众生的善巧方便，广就是佛开示微妙的道理，广博人心，那么此个方广经的道理呢，单是局于这个大乘法。那么第十一呢，他就未曾有，就通于事理，若论事相未曾有呢，就如同佛每一座将要说法之时，或是放光动地、花雨宝堂，或者六种震动啊，令十方菩萨闻习佛前问佛说法。咁啊，若是属于你未曾有呢方面呢，就系呢一种妙理啊，唔单话世间少有，即使佛咧平时啊。亦都少开示。嗱，例如说众生个佛性啊，系具足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就系波耶个空理啊，即假故就系解脱嘅妙用啊，即中故就系法身嘅理体。我哋众生一念心中具足呢个三不地藏啊。咁啊，属于呢个理论呢方面咧，系未曾有。咁啊，第十二论义啦，咁啊，不再即是以菩萨论义，就或者有时啊，以呢个外道论义，都属于呢个论义所涉。咁啊，十二部经对于我哋本楞严经呢方面啊，咁啊，究竟系全部具足？就抑或啊，只系具足其中嘅若干咧？咁啊，其实本经咧十二部经嘅道理啊，都全部具足。嗱，第一长项问，咁本经一共有十卷，就有啊五万多字，除咗第五卷同埋第六卷， 有多少个计重之外啊，其他八点多接近九点嘅经文咧，都系一行一行咁啊，属于呢个长行文。咁啊，第二从众，例如第五卷计重里边讲，佢话真正有为空，系原生故而幻啊，无为就无起，不实对如空花。咁啊，如是嘅计重理论咧，系长行文中啊曾经说过嘅，那系从众啊长行文嘅道理。咁啊，第三就系受记，例如《已经》第十卷最后呢个流通分。咁啊，若有众生咁啊，能诵此经啊，或见能持此嘅大佛顶神咒。他如我讲说，穷劫不尽；他依我教言，如教行道，一直至菩提啊，无复波业，咪属于受记。咁啊，第四就系孤起，例如第三卷最后，咁啊，阿难尊者闻佛开示四科七大，皆是系如来作妙真如性之后。他开圆顿解啊，即是系禅宗的开悟。咁个道士咧，佢就说计赞佛，咁啊妙赞总持不动珠，守灵阎王世稀有啊，烧我亿劫嘅颠倒想，就不力生其祸发生。咁啊，如是计状咧，就系、是、前所未说嘅。系到此咧，孤然而起，咁啊属于呢个孤起状。乃至第六卷，咁啊选呢个耳门圆通前后文，都系属于呢个孤起状所致。咁啊第五就系、是、无问自说啦，就属于本经嘅第九同埋第十卷呢两卷经文咧，占咗大部分啊。都是讲这个五十重阴魔境，是属于个大慈大悲啊，为一般修禅定者，他遇到啊种种顺境或者逆境之时，咁啊使佢知得呢，这纯粹是由于自己用功，咁啊得力处啦，咁啊遇到呢啲咁嘅境界，喺纯是禅定中妄心显现。属于咧系幻化，唔好生个欢喜心啊，亦都唔好生个恐惧心啊。你打破呢种咁样嘅境界咧，你个功夫先至可以上进。咁啊，呢种啊属于佛咧大慈悲，无问自说，使呢个修禅定者咧唔会为呢个魔境所转，而落于呢个魔道。第六就是因缘，咁啊分为善恶啦。咁啊善因缘，例如经中迦摄尊者讲，佢话我于往昔啊，于此界中，佢有佛出世明佢哋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佛列道后供养舍利的燃灯烛明，以指金刚的菩佛形象啊。自来世世生生身上圆满紫金光聚，就是属于咧呢个善因缘宿生，咁啊以燃灯供佛借力啊，所以感到今生咧呢个身上圆满啊，常常放出呢个紫金光。咁啊若是话恶因缘，其文中呢个牛师尊者。他说我也口业于过去劫轻梦沙门，所以世世生生都有这个牛丝病，那亦是如是的恶因，那么感到如是不要果报，那么属于这个恶的因缘，所以因缘就包括善恶。那么第七就是譬喻了，那么本经的譬喻就很多，例如第一卷他说譬如国王都为贼所侵啊！你发的好锤，士兵要当知贼所在啊！ 佢話使而流轉就心目為舊，咁屬於譬如啦。咁又話譬如有人取琉璃碗，合皮兩眼，雖有密合，都而不留外啊！法中話比身隨見，隨即分別。咁又話譬如金礦集於精金，其金一純就更不成集，都係經中嘅譬如。咁啊，第三就係本事啊，就係本因地中嘅事蹟，例如二審星各層圓通之時，咁啊各各説出佢因地點樣嘅修行啊，點樣得到出世嘅聖果。例如藥王菩薩，咁啊我無始來去為世良醫啊。例如慈悲菩薩啊，佢話我歷劫苦行。富流罗尊者，他说我抗劫来呢是辩才无碍啊，宣说苦空，心达实相。乃至第六卷观世音菩萨啊，我直接古观音佛，供养古观音佛，所以古观音佛呢就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都是属于啊诸佛菩萨。说他因中的事迹，那么叫做本事。第九呢就是本身了。例如释菩提尊者，他说我抗劫来心得无碍，那么自益受生的如恒河沙，初在母胎都即知空寂，那么属于本身呢，他就是根本了，某一生怎样去受生。那幼如舍利弗尊者讲佢我抗劫来心变清净啊，佢如是受生就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劫一通都获无障碍，都系属本生嘅事迹。第十系方广啊，不此经开示啊，三如来藏嘅道理啊。是为在时教的所未曾有，所以叫做方广。咁啊，经文中又话正式明知国明真色，妙国乍然含吐十方。咁啊，既然含吐十方啊，当然属于个方广嘅道理。咁啊，又其中二十五声，咁啊，各各说出佢自己呢个修正嘅法门。咁啊，属于嘅自行嘅方便啊，方者就方便啊嘛。咁啊，若是话观世音菩萨，咁啊，三十二应啊，十四无畏入诸国土化度众生咧，咁啊，属于呢个化他方便，咁就名为叫做方广。咁啊，第十一咧就未曾有啦，就系、是、本经啊所说呢个一。心之力具足三世圆融，所谓清净本愿周遍法界，乃是经文中所讲能够一为无量啊，无量为一，又说无端现刹尘转法轮，咁啊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咁啊如是嘅理论呢，都系为诸经。小说的咁啊，属于呢个未曾有嘅道理。咁啊，第十二嘅论义啦，而第一卷咁啊七番破网，第二卷十番辩解，第三卷咁啊会呢个音入处界四科七大为如来藏说圆中谛理，都系属于呢个论义。咁啊，从上所说，我哋知道本经啊，就系具足十二部经嘅理论。咁啊，亦都说明此一部经啊，系为佛一代时教咧所少有嘅。咁啊，就佛教，咁啊，从东汉啊，咁啊，传入到我哋中国嚟咧。咁啊，历代嘅高僧大德，咁啊，品佛嘅教导啊，咁啊，如法行持， 亦都将自己所见所明立教呢，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咁所以就叫做得古今立教。嗱，例如圆艺菩提留之法师，同埋鸠摩罗什法师，佢就立呢个一音教。一音呢，即系一音说法。咁呢个一音教呢，佢根据啊呢个维摩经同埋法华经呢而建立嘅。嗱，咁啊维摩经其中就讲，佢话佛一音演说法啦，咁啊众生随类各得解。佛一音说法，在座众生啊，不论佢大根、中根、小根呢，咁啊各随其类啊，都了解佛所说，都认为佛啊系好似专一呢，为佢自己而说一样啊。大根者闻到啊，系说大乘法喎。咁啊，若是话中根者闻到啦，佛呢为我说呢个中根法。咁啊，若是小根听者咧，佢哋认为佛啊系为同佢说呢个小乘法。咁所以佛呢系一音说法啊，二类咧各不其解啦。嗱，咁啊，《法华经》佢话佛所说法，譬如大云啊，一利耳，润耳人花，得各不成实啊。咁啊，天上起云落雨啦，就系一种啦。但系地下咧有大嘅树，有中嘅树啊，亦有好细嘅草。咁啊，不管大树、中树、最细嘅草啊，咁啊，得到呢个天上嘅落雨啦。咁啊，各国都得到滋润啊，都无所谓大小嘅。咁啊，譬如佛咧，一音说法啦，咁啊，二类咧各得其解，咁就名为佢哋一音教。咁啊，有晋朝慧如法师，以到秦朝啊呢个刘隐士，佢就立呢个顿渐二教，同埋顿教就系指花如经。一时说呢个大成了义，顿解顿行顿修顿证，说呢个大成法，不假渐次，直修大行，直成大果。咁啊，若是话渐教咧，就系、是、为啊呢个根性略为暗钝啲嘅，所谓渐义而说，先说小成，后说大成。大乘法从小乘法而入，所谓渐修就渐定啊。如呢个人登山系从低至高，好似嘅人啊入海系从浅至深啊。亦如呢个人行路从近而至远，咁就名为佢就渐。咁有菩提留之法师同埋呢个昙无千法师啊。佢立呢个半满二教，半字教就系为呢个顿根者而言。由于佢呢个根性暗钝，所以于呢个佛法中呢就说得一半，但明人空就不说法空，但断见思就未断无明，但见是果就未成佛道。咁啊，若是话满自教咧，于呢个佛法之中系所谈究竟啊，例如一切大经典广谈义空真如，与共说菩萨广修灭三观门，断三烦恼，度二生死，成就自利与共利他嘅，咁啊，通明为佢就满自教。咁啊，由呢个光能呢个印法师啊，佢就立呢个屈平二教。屈就系屈曲教啊，平咧就系平道教。咁啊，例如释迦牟尼佛，咁啊有时随他意语啊，所谓随机而说，咁啊方便显示，咁你叫做屈曲教，咁啊属于一部分啦。咁啊，其实咧。佛在世啊，例如说《法华经》， 雪花蓮經，一個雪子的靈言經，它所談呢都是圓盡無上大成的妙理，就等於說呢不是完全呢說這個方便法，那麼現在這個印法師啊，那麼說它為叫做屈曲教呢，只是說一部分，就是說明佛呢時時呢是隨機方便化道，那麼屬於這個屈曲教。那麼若是說其道教呢，就屬於盧舍羅佛隨智語開示這個一成的實法。那麼又有一位順行法師呢，他就立這個三一兩種教，三就是三乘教，一呢就是一乘教，三乘教就是聲聞、言覺、菩薩，都是屬於佛的方便施治，屬於法華經以前啊一種的權巧方便。咁若是話一乘法呢，就到到法華會上啊，佛說十方十土中都唯有一乘法啊，無二的亦無三。咁到此呢就是說這個一佛性啊，亦都是唱佛出世的本懷。咁亦有立這個方真義教，方就是方便教，真呢就是真實教。咁方便教就是佛呢開這個方便門，屬於不得已是為這個小根性者而說。咁若是話真實教啊，就是唱佛出世的本懷，說所謂實相無相啊，咁一直大法，咁聞者依之修行呢，係究竟呢成佛。咁嚴守國師呢，咁佢立一種啊，叫做三時教啊，咁將佛一代所說，咁分為呢好似呢個日出啊三時一樣。第一佢哋日出時，咁呢個太陽朝頭早啊，從呢個海面呢個平線一出呢，咁嗰啲光呢向高照啊，所以日出嘅時候呢就肯定嗰啲日光啊先先一照到呢個高山。咁就譬如佛咧以呢個大智慧論，咁咪一成道啊，就係為之大菩薩啦，説呢個《花嚴經》啊，咁啊先照菩薩。第二係叫做日升時啊，咁啊呢個太陽出咗呢個海面嘅水平線啦，咁啊佢隨著呢個時間一分一秒，咁佢慢慢就升高咯喎。咁如果呢個太陽升高呢，咁就高山平原一切個落地呢佢都照得到啦。咁就譬如佛在《花嚴經》之後，咁說阿含、說方等、說波羅蜜，乃係普照一切眾生機。到到最後第三呢，就是叫做環照時啦，這個太陽落山，咁落到咧呢個海面嘅水平線啦，咁啊亦都係個陽光咧照到呢個高山，咁就譬如佛咧將要入滅啦，咁啊說《法華經》，所謂回呢個三定之權啊，而歸於一佛性，至到最後說《涅槃經》。广谈佛性上住，咁仍然咧系照呢个大真性嘅众生，咁就严守国师咧所立三时教。咁亦有呢个笈多法师立呢个三教啊，第一咧叫做有相教，例如呢个阿含经，咁啊见有而得道。咁第二个无相教啊，就是屬於這個波野部，包括六百卷的大波野經，任何一種波野經乃是見空而得道，以這個空而修，以空破盡這個我執，破盡這個法執，而證得這個二 空真如，咁啊见空不道啦，就明白佢哋无相教啦。咁啊第三啲就常住教啦，就最后说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啦。说明佛性咧就系常住噶。咁啊有层次，又有真谛法师，以共咧呢、这个唐玄奘法师啊，佢立呢个三法轮教。所谓三法轮教咧，第一佢就转法轮，就系佛咁啊最初成道，在呢个六缘转灭小乘法轮。第二咁啊佢就照法轮，即系方等会上啊。叫呢个小乘人令佢咧系舍小入大，咁啊第三咧就叫做持法轮啦，就系、是、佛最后说解心密经，所谓相持空有系入于呢个中道。咁啊龙树菩萨佢就立呢个四门教，第一就有门啊，指呢个四阿含，即系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以共杂阿含。第二空门就系通指诸佛嘅波野。第三咧系亦有亦空门，就系指呢个解心密经。第四系非有非空门啊，就系指呢个中观论同埋咧大无畏论。咁啊有呢个梁朝。咁啊有位咧法云法师，咁啊译名叫做光泽法师，佢就立呢个四乘教，所谓临门三车叫做三乘教啊。最后呢个通渠大道平等似呢个大白牛车，就名为叫做一乘教。